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 轻轻传来一首歌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听到这一首彭佳慧的《甘愿》，一听就有一种舍不得放不下的感觉，曲子和填词搭配完美的让人窒息，安静的如同找到了心中的梦田。继续来听品冠和梁静茹演唱的《明明很爱你》。 感觉强烈，一直微笑的方言。 而你像灿烂星星，让我担心。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。我凭什么隐隐打败心底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。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？我把你抱紧，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。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。 和梁静茹的首度对唱合作《明明很爱你》，不但让两人在音乐上合作的梦想得以实现，也是继品冠和黄家千的对唱曲《爱情转弯的地方》还在 KTV 点播排行榜里居高不下。这首品冠和静茹带有恋爱酸甜的情歌对唱，更是来势汹汹，直攻男女最爱对唱的 K 情歌。继续来听蔡琴《庭院深深》。 多少的恩怨已

等你等到我心痛，这是巫启贤个人音乐历程当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专辑之一。身为创作人的巫启贤，借由他人之手延续了自己一贯苦情歌者的形象，而与之遥相呼应的是香港天王级歌手张学友推出了同名的精选集，由小雪重新填写了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，更是造就了一时无两的音乐风潮。同样一支作品在同一个年份造就两个不同的版本，在某种程度上也见证了这首歌的市场欢迎度。然而这首歌的首唱并既非巫启贤也非张学友，而是由新马过界台湾发展的李斐辉，在新马地区成功发行唱片后过界台湾发展，也借由自己的同名专辑《等你等到我心痛》奠定了乐坛才子的地位。 心早已经一片黑暗，再没有什么是可以点燃，我只剩眼角的一滴泪光，怎能把这世界照亮？对你的恨已经慢慢燃烧，对你的爱依旧无法衡量，在原谅与绝望之间游荡，唯一的感觉是伤伤伤。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，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，若现实它总叫人伤，就让我在回忆里继续梦幻。我以为我从此能快乐飞翔，在梦醒后却只是冰冷铁窗。若现实它能叫人更加勇敢，就让我在地

长下去，无奈消失似露水。

靠近。

的地铁，仲夏夜的街，寂寞正在蔓延。风吹过你的侧脸，清秀的发现锁定我的视线。忽然间是谁暂停了时间，才发现我对你有种感觉。爱上你或许是幻觉， 在我身旁。

爱活埋，谁遇多尽火之界，没法分解。 因为我的心也为